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国庆节假期第四天，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那什么样的音乐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今天永恒的魅力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各国音乐当中不能忽视的优美乐曲。首先是这一首，这是冼星海的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当中一首可以独立演唱的混声合唱或者是女中音的独唱歌曲，这就是《黄水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器乐改编版本的《黄水谣》。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可以代表自己国家的歌曲。在意大利，如果说有一首作品可以代表它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我的太阳》。这是一首在1898年创作的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歌曲，让你听到就会想到意大利阳光、美食、热情的人。这就是像太阳一般温暖的意大利。特别挑选了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演唱的版本。 属于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的《我的太阳》，绝对是一个经典的版本，仿佛让人置身于意大利的阳光海滩。今天永恒的魅力国庆特别节目，听到的就是在各个国家当中不容忽视的这些作品。如果说到捷克，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应该一定是《沃尔塔瓦河》吧。沃尔塔瓦河，从来没有一首曲子能像它这样细腻地描写一条河流。耳边的两只长笛代表的就是源头的两条小溪慢慢的流淌，最终以壮阔的音响汇入大海。它让捷克人引以为傲的河流更富灵性了，所以这也被称为他们的母亲河。来自于斯梅塔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 如歌的行板来自于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后来呢，这个乐章被选作德国国歌的旋律，口口相传，妇孺皆知。所以如果选出可以代表德国的音乐，这一首应该是首选。蓝色多瑙河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创作。据说在奥地利，如果你不确定这是不是多瑙河，只要哼唱这首曲子的影子，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就像耳边这样，奥地利优秀作品，它绝对可以成为代表吧。Thank you.

上半时段听到的很多乐曲呢都是古典音乐，下半时段会有一些歌曲出现，但是呢可能也会是以器乐的形式来演奏。比如马上要听到的《流浪的背包》，这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民谣，词作者呢是帕特森，被称为澳大利亚不是国歌的国歌。而歌中这种旅行袋是旅人们徒步的时候经常背着家当的大布袋，整首歌都表达了旅人的悲伤和无奈。那这也是在澳大利亚不容忽视的一首。各国当中不可忽视的音乐，那如果说到阿根廷，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音乐呢？Tango，绝对的，绝对是属于阿根廷的代表。那Tango音乐当中，你会想到哪一首，想到哪个人物呢？是皮亚佐拉，对吗？今年正好是他诞辰100周年，所以此刻听到的也是皮亚佐拉他的乐队的演奏，阿根廷的灵魂人物皮亚佐拉，街头Tango。 威作曲家格里格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诗句《佩尔金特》配乐，其中呢有一首曲子就是索尔维格坐在挪威北部森林的一间茅屋门前等待佩尔金特归来，而旋律优美当中透着的是那种哀伤，这也被称为了挪威浮士德的索尔维格之歌。 各国音乐当中不容忽视的这些经典的旋律。今天永恒的魅力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好了，马上要回归了，回到我们的国庆节假日主题。马上听到的这首曲子呢，绝对的耳熟能详，但是这个版本确实很特别的，因为它加了合唱，这就是交响合唱版的《红旗颂》。